药物噶。 我哋有噶，喂佢食药之前咧，我哥阿嫂咧仲会睇清楚嗰啲药物标签，然之后咧准确量度所需要嘅服用剂量。 除咗有医生指示啦，否则唔可以同时服用多种嘅药物噶，以免产生不良嘅作用。虽然你嘅侄仔而家仲系好细个，但系喂完药。记得咧，要将啲药摆翻好啊！ 我知啊，家长咧应该将啲药物锁好，存放喺阴凉啦、干燥同埋小朋友攞唔到嘅地方，防止佢哋误服导致药物中毒啊！ 提到你一样嘢啊 ，B B 仔或者小朋友咧有唔舒服嘅话，都要睇医生，千祈唔好咧求其去买啲成药俾佢食就算数啊！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和你。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疫情期间有没有计过你行多了路还是行少了路呢？出少了街，叫多了外卖，任何杂物都是叫人送到去你家门口，基本上动都不用动那么仔。如果你是过着这些生活，当然是行少了路啦。如果你跟以前一样，你就要想想为什么还出那么多街啊？疫情期间都是行少一些街啦。 早晨，嚟到八点十分啊！今日1月22号星期五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4%。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身为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点11分 ，Happy Friday 啊！今日即刻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大家好，晨光听众，星期五愉快 ，Happy Friday。 系啊，星期五愉快。嗱，其实咁，琴日股市咧都唔系唔愉快噶，只系微微跌34点啫。咁啊，总成交金额咧继续啊吓，哇，2649亿啊，日日都成2000几3000亿成交，咁、那个股市咧应该都仲有啲向上嘅动力嘅。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今日个港股嘅走向，有机会系点咧？嗯。 好，咁啊，先啊讲下寻日港股嘅表现啦。首先，欧都讲话，即系成交金额都继续系算系一个高嘅水平。咁而个港股嘅指数咧，又继续喺一个高位嗰度，咁样究竟系咪可以继续系扶摇直上咧？我自己喺呢一秒钟咧个感觉咧，就唔系话好似之前咁乐观咁亢奋。嗱，咁啊，当然有原因，亦都有理由嘅，逐样啊同大家解释。 好啊， 咁系啦。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当寻日见得到个指数都曾经都升过之后咧，其实一下就咧都倒跌过下噶，80多点咁样啦，又唔系好多，咁都 OK。咁啊，美市都咬翻上去，但系值得留意咧，就系话我哋都几睇重嘅就系成交金额啦。嗱，好简单，因为过去当个指数上到30,000。成交金额就3000亿，咁啊，即系都相当之厉害。但系寻日咧，好明显系有所减少嘅。咁我会睇到啲咩咧？咁啊，好简单啦，大家咧就可以攞个日历出嚟啦。即系当然啦，你冇日历，攞个电话出嚟都得啦。咁啊，首先要睇下咧新历啊，今日几多号啦？睇完新历今日几多号咧，就睇埋旧历几多号。哦，初十啦，哦，咁初十就即系咧，其实咧仲有唔系好多好多日咧就过年噶啦。嗱，咁好简单啦，就即系话简单啲讲。过年之前，甚至乎讲紧内地嘅所谓春节假期，就比我哋农历年都长好多嘅。 咁我真係有個感覺，就係話喺過年之前嘅個零禮拜咧，其實啲北水咧就會好顯著減慢流入。跟住到過年呢就完全唔入，因為呢係假期嘅關係。 啊、 所以呢即係對於個港股嗰個炒風同升勢呢，我會覺得係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呢即係大家你話喺而家呢一刻，嘩日日都訂飛標睇下邊隻股份會即係如期內爆上先。咁喺呢一種咁樣嘅心態之下呢，其實對於即係股票市場咁多年嚟講，我諗都係就算唔係話見頂在即啦，都好可能係有少少即係獲利回吐嘅先兆囉。咁仲有一樣嘢呢都值得講嘅，就係話內地嘅一啲嘅媒體呢開始呢就即係為嘅股市呢就係近期即係都叫做有啲泡沫。當然泡沫就唔代表唔好，泡沫就唔代表會爆破，不過的而且確係有啲嘅泡沫呢係想佢降一降溫，縮一縮嗰隻。因為呢內地即係好多時候大家都會睇下啲官方媒體呀，又或者啲有影響力嘅媒體講乜㗎嘛。咁亦都見得到呢，譬如話好似政治情況咁樣呢都開始講話即係呢內地投資者呢都躍躍欲試呢個港股喎，個股值係咪好平呢，值得商榷啦。即個題就係咁講啦，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話佢哋媒體嘅睇法就係話港股唔平囉。咁即係如果我哋用口語化去講嘅話，咁所以呢即係計埋呢啲嘅因素呢，咁再加埋真係當嗰啲即係700啊、700啊嗰啲個股價，咁我就覺得即唔係強弩之末啦，都可能有回吐在即囉，係啦。 係 係， 講到700 到，我哋都一齊見證到啊，一齊見證到700就係騰訊嘅即係上市編號啦，真係上到700啦，又再設啊，好嘢好嘢。 咁但係尋日佢收市咧就都有少少回落嘅，回落翻去682.5。咁啊 ，Dicky， 你覺得即係長遠點睇？即係會唔會譬如佢回落翻少少，大家又可以部署下，然後又覺得佢會再升翻上去咁咧？ 好嗱，應該咁講，過去呢段好短嘅時間，其實即係由去年年底到現在呢一刻啦，你當佢即係半個月多啲，真係騰訊嘅股價其實講緊即係500，即係503呢啲水平起步，因為當其時就有少少驚話反壟斷啦，又即係呢一個阿里又跌咗落去啊，咁其實佢係累積好驚人升幅㗎，佢唔單止破咗之前嘅高位，仲係一路扶搖直上咁一路咧。即唔識停咁樣，成火箭式咁上升嘅，咁啊累積咗都好龐大升幅。頭先都講啦，即係700，即係都即係叫做個股價都掂過700，咁啊真係又好搞笑，即係掂一掂啫，啱啱嘅啫，跟住就掉頭回落。咁我會覺得咁，即係你問我，咁佢究竟見終極見頂未啊？咁我又覺得未嘅，同埋即係好長遠，好長遠，仲有即係你話，喂，其實南非其中一個佢最大嘅股東即係 Netflix 究竟點咧？咁個取態係點樣咧？會唔會未來要減磅咧？咁即係呢啲係好遠距離嘅嘢嚟嘅，所以喺而家呢一刻，我絕對唔會覺得話啊騰訊見頂啦，甚至乎過去咧 ATMXJ 我一路都係講話我對佢個信心最大嘅，我就對即係阿里嘅信心係相對地比較細啲。咁當然馬雲先生出嚟，咁升翻啦，升完咁亦都琴日都回翻啲，咁我會覺得都係嗰句啦。如果你話你咁耐以嚟都冇買過嘅，咁我唔覺得話而家呢個價位係一個好理想入市嘅價位咯。咁當然回翻多少少落嗱，即係最籠統講啦，啲強勢股你話要佢跌好多除非係真係有啲突如其來嘅變化啫。如果唔係，佢又唔會無端端跌好多嘅。咁都係嗰句啦，即係通常我哋有個好籠統簡單嘅講法，就係佢由高位回翻落嚟10天移動平均線度啦。咁當然呢個就可能係大家即係再睺過再諗過嘅一啲嘅水平咯。咁但係現在嚟講，即係話累積咁大嘅即係升幅嚟講咧，咁我真係又唔覺得話喺而家呢刻有啲乜嘢迫切性一定要。而家呢一秒鐘入去買咗佢，即係當然呢一秒鐘我未開始，咁但係咧，即係唔覺得話係真係要今日開始就，哎呀，我要衝入去啦，即係又唔係嗰種咁嘅心態咯。 係啦，咁騰訊就唔使即刻衝入去咧，有冇啲股份可以部署下喺股海入邊，或者有啲板塊，有機會追一追落後呢，亦都係即係我記得今年咧最重要嘅主題就係北水究竟買唔買貨？北水買貨可能搭一搭順風車啊，都可能咧有餐飯錢，有餐茶錢咁樣。咁啊 ，Dicky 点睇啊？ 嗱系啊，我都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大嘅主轴嚟嘅，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如果用呢一个嘅心态咧，都理论上都个赢面都几高嘅，就系话都要揣摩下，哇，啲北水买啲乜啊？咁嗱， 當然過去呢我諗即係都係呢三兩個禮拜啫，就係呢啲美水對啲北水啦，即係美國啲資金呢就對內地嘅資金，咁終於內地嘅資金就贏到開行啦，佢哋因為嗰啲係被動地沽嘛，同埋已經完咗㗎啦嗰件事，因為拜登已經做咗總統啦。咁即係對於以往舊嗰啲所謂行政命令呢，我會覺得即係撤銷嘅撤銷，改變嘅改變，即係呢個都會係預期會發生嘅事。咁但係當然有啲嘢又唔會改變喎，包括就係話所謂嗰個中美嗰個關係啦，因為即係當即係拜登上場，咁內地都即係對於有一啲嘅美國官員有啲制裁嘅行為，咁但係現屆政府都係覺得嗤之以鼻，覺得唔係一回事嘅喎，即係講緊拜登政府喎。咁但係咧，頭先我哋又唔係講緊呢個話題啦，我哋講緊就係話，咁仲有冇啲股份去追落後咧？喺最落後嘅板塊，估值最低嘅板塊裏邊揀一啲落後嘅咧，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即係呢個都係我過去嗰一兩日有講嘅嘢嚟嘅，譬如話啊，即係我都仍然喺好啲即係智能家電嘅股份啦，又或者有部分啲內房都個股值都仲係好平啦，有部分啲內銀，咁但係真係去到今日咧，我都覺得哇，即係我都覺得有少少追落後嗰啲咧，都真 係都升咗上去啦。有啲你講嗰啲智能家電嗰啲，講嗰三隻全部都升咗啦，已經係咪？ 係啊，咁所以咧嗱，就真係啦，去到呢一秒鐘咧。你問我的話呢，我唔係好大信心。咁當然再落去，喂，會唔會可能有啲醫藥股啊？因為有啲 B 字頭嘅，即係嗰啲生化科技升咗好多啦。咁但係呢，有啲傳統嘅醫藥股呢，又好似就係仲個別都未話，即係仲係升到好亢奮喎。但佢哋又係一樣具備啲研發腫瘤藥啊，或者一啲可以話專利藥嘅能力㗎喎。咁近日都有啲開始都有啲蠢蠢欲動。咁但係呢，我都唔係話真係好有信心話好啦，大家入市啦，即係我都唔係嗰種狀態，因為我都會真係再觀察下究竟未來嘅幾個交易天呢，北水嘅狀態，甚至乎內地啲媒體，如果你話再多啲，譬如官方嘅媒體都要為個股市要去有啲言論去降温咧，咁我都慎防啲北水可能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因為正所謂北水咧，其實都係咧會流動嘅，即係未假期之前啊，即係佢入得嚟，佢亦都可以離得開，亦都可以走嘅，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值得即觀察下咧，三萬點嘅邊緣咧，即係唔係愛與痛嘅邊緣嚟嘅，咁但係呢個邊緣應該怎麼挑選咧？咁大家都唔好話太好高冒險啊， 咁散股民應該都聽得明白啦嚇，咁啊睇嚟近排都係持盈保泰咧先係上策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謝曬 Kitty 啊 O。 好，多謝 Dicky。好，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22，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两位。 小白有咩提供啊？ 我哋都係駕駛人士啦，係咪？可能而家聽緊收音機，好多朋友咧都係揸緊車聽噶。咁大家咧好多時，如果你一路揸車嘅時候咧，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個習慣，一路揸車嘅時候或者喺個車廂入邊食嘢咧咁樣。 我冇喎、 啊，會噶你哋 間唔中啊， 因為我怕整污糟架車、啊， 我有陣時忍唔到口嘅。 而家真係好肚餓嘅，咁啊冇辦法啦。咁但係都會揀睇下食啲咩咯，即係方便嗰啲一粒擺落口嗰啲咯。 通常都係、啊，你唔會話你唔會食過嗰啲咩 扒個飯咁樣 啦，即係或者食條蛋卷你就唔會，即係跟住啪啪啪。噴到周圍都係， 多數都係麵包啫。如果你話頂下肚咁，係 啦 係 啦 係 啦，頂下麵包係啊係啊。咁、我知道咧，其實好多香港朋友咧都好辛苦，因為佢哋真係要喺個車入邊食飯，特別可能係運輸業嘅朋友咧，有陣時候可能一個揸車。第二個就喺隔離爬飯，咁啊準備定一陣間又送貨嘅。咁但係有啲人始終都會覺得喺個車廂入邊食嘅咧，除咗話驚整污糟啲地方之外咧，第二個驚嘅咩咧？就是、個車廂入邊好大陣味，即係無論係揸咩車都好啦。例如你一個叉燒飯你入去。可能你到夜晚 都仲有叉燒飯味， 係啦，都仲有叉燒飯嘅味嘅喎。 咁下次再幫襯呢間咯。 咁抵喎，喂，咁香香兩日咁你仲唔應該再幫襯啊？ 或者直頭做一個指數添，到底呢個飯盒或者呢一個食物可以喺個車廂留低幾耐嘅氣味咧？ 但係你肚餓嘅時候就覺得香啫喎，當你食飽咗仲有嗰陣味咧，你覺得好流嘅喎。 哦，如果你肚餓食飽咗之後都仲覺得嗰陣味就好嘅話咧，咁呢碟餸真係好食嘅，講真。完全冇受你飽肚唔飽肚影響， 燒雲飯啊嗰、那個， 燒雲飯 係啦，好啦。咁啊喺台灣有個人咧幾得意嘅，咁佢咧就好中意食鹽酥雞啦。咁又買鹽酥雞，但佢好怕咧嗰架車咧有鹽酥雞嗰個味喎。咁佢就佢冇喺車上面食嘅，佢就拎翻去食。佢用一個幾特別嘅方法，又可以咧就係拎個鹽酥雞，但係又唔會整到個車廂嘅味。 佢係真係一架私家車嚟嘅， 私家車嚟嘅，普通嘅私家車。 唔係晾喺車頂啊？ 佢唔係晾喺車頂， 擺喺車尾箱咯。 唔得喎，車尾箱都焗住噶嘛。 佢會淋啊嘛。 我知啦，係啊。搞低个玻璃窗，伸只手出去，系咁样揸住。 咁好危险咯！ 啱咗一半钟哥， 真系 佢搞低个玻璃窗，然后因为嗰个盐酥鸡一袋，啲台湾买嘢成一袋袋噶嘛，跟住佢将一半嘅胶袋咧就放翻个窗入边，然后闩翻佢。咁你咪用个窗夹住咗个胶袋，然后个盐酥鸡就喺窗嘅外面。 哇！佢唔惊跌噶？ 佢话佢试咗好多次啦， 胶袋嚟啫， 佢又真系冇跌。 好大塵咯、啊，但係 係啦，咁 即係喺條馬路嗰度一路即係鹽酥雞喺度走喎、啊， 咁呢個就後話啦，係咪先？好啦， 如果下次經過咧，即係如果我坐車喺隔離嗰架車咧，經過，咦？ 掹咗佢， 伸手出去攞咗佢件鹽酥雞喺度， 有包薯條喺度喎，又可以食薯條係嘛？系啦，咁有咗好多人咧就話，其實唔使用呢個方法嘅喎，都有好多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咧就一路揸車或者將啲食物放喺車度咧，又唔使咁多味嘅。例如係啲咩呢？擺一個玻璃盒，密實嗰啲玻璃盒，其實就已經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咁如果你喂，我真係唔想令到嗰啲譬如鹽酥雞，你擺喺個玻璃盒入面會淋噶嘛，係咪？ 我 唔好食啊嘛，係啦。咁又仲有啲咩方法呢？你就照樣擠翻入個車入邊。咁然後咧就諗辦法將佢劈尾啦。咁劈尾咧都有好多嘅學問嘅喎、哦。原來咧車廂劈尾咧，好多人咧就會選擇用檸檬啦，或者用一啲叫做熱帶性嘅水果，譬如菠蘿啊呢啲，原來放喺車入邊咧，佢真係可以吸走嗰啲嘅怪味。 但係佢本身都有味嘅喎、哦，即係你劈走咗鹽酥雞陣味，但係有陣菠蘿嘅味咯。 唔係，首先我未見到有人無端端擺兩個菠蘿喺架車 我都冇聽過啊，即係 檸檬我都聽過。原來菠蘿都得㗎，你估佢 檸檬精我就聽過，即係嗰啲一樽嗰啲，譬如檸檬味嘅嗰啲香精我就聽過。菠蘿精我都未聽過。 人哋擺喺即係擺個新鮮檸檬喺架車度。 等陣先，我買個菠蘿做咩事啊？劈味， 劈味， 凍過喺度。 不如我試下擺個菠蘿，睇下係咪真係劈味。嗱，首先喺車上食完嘢先，跟住再買個菠蘿擺喺車上嗰度，然後再話翻俾聽眾聽，到底可唔可以劈味啊？好啦，咁你仲話咧？譬如嗰啲金骨皮啊，咁嗰啲呢啲就一定得啦。佢哋話到其實醋咧都得嘅， 金骨皮擺車頭嗰度做咩？曬果皮咯，橫掂都係咁曬埋佢啊！ 我見過有啲人咧擺咖啡渣同擺茶葉喺個車度㗎。 咁呢個正路啊，呢個正路。 呢個正路，不過就我有問過佢嘅，咁你轉彎點啊？冇喎、啊，如果轉得犀利得滯，會跌出嚟㗎。一腳踢落去，佢真係俾我點咁擠起嗰啲嘢。 睇頭文字啲啊， 係啦， 豆腐都唔會飛出嚟啊。 係咯，佢手氣差啊。仲有咧，即係仲有啲咩咧？譬如洋葱啦，洋葱都有幾好嘅。咁你就切咗佢，咁你其實放喺嗰啲譬如凳底嗰啲地方咧，佢哋會自己幫你劈味嘅。係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咁大家都可以試一試。令到我哋嘅車廂咧就可以食完嘢。 不過首先如果你白魚露提供呢啲所有食物類咧，如果有蟻啊、曱甴啊，就自己負責嚇。 我寧願臭都唔惹昆蟲喎、啊，真係。 係 咯。咦？係頭先我講開菠蘿，菠蘿真係會惹蟻。 咁甜係咯。 但檸檬啊，未必會喎，我覺得。 嗱，你講開外賣咧，咁你話鹽酥雞就攞個膠袋入住咧。咁我分享一次咧，我以前即係好多年前，廿幾年前啦，哇，差唔多30年前啫嘛。 攞外賣揾個水缽勾住佢啊！ 唔係啊，究竟係點解點樣外賣？咁嗰陣時咧有一次去緬甸拍外景，緬甸廿幾年前喎，即係好多年前咁樣。跟住咧，我哋坐火車穿州過省啊嘛。咁跟住咧停咗喺一個站嗰度，喂，大家肚餓又口渴，咁不如一到咗火車站咧，佢哋就會有啲人走送嚟，食唔食嘢？食唔食嘢？咁樣叫你買嘢噶嘛。好啦，咁當然即刻買嘢食啦，即係嗰啲飯又好咩都好啊。咁跟住買完之後咧，就有汽水咁樣，佢攞住樽汽水。好啦，跟住話外賣，好啦。你知唔知跟住攞咩外賣俾我哋啊？ 攞咩外賣？ 真係攞咗個膠袋，倒咗 手抽袋啊，將啲汽水倒咗落去就打個裂就俾你啦。 哦，即係嗰啲汽水， 嗰啲汽水倒落去，嗰啲就係外賣嚟噶。 之前我喺越南咧都 點解佢唔成支汽水擺落個膠袋？ 佢攞翻個樽啊！ 哦， 佢要回收個樽 咁嘅方法啦嚇。哎呀，即刻咧喺之日八點半鐘之前做一個簡單嘅呼籲先啊！咁聽眾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啦嚇，呼籲啲咩咧？晨光 Morning Call，早少少呼吁晨光 Morning Call， 等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喺系嚟紧啊预约下个星期咧，咁啊可以有啲咩祝福嘅点唱咧，打电话上嚟啦，咁啊而家即刻听大家嘅电话， 系1872388， 系啊，咁啊而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啦，唔该晒小白。好，时间呢将近嚟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啦，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嘅，局部地区呢今日能见度系较低，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今日最高气温呢大概去到24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4%。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等我传个短信问候下其他人先，我去问下隔篱屋睇下有啲乜嘢要帮手先。 法国音乐教育家加布里埃尔福莱曾经讲过：仁慈始于家庭，但不应当止于家庭。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除咗对屋企人好，我哋对身边每个人都要好。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日本执政联盟高层报道，日本政府已经私底下得出结论，由于新型肺炎疫情，东京奥运将要取消。目前工作重点是确保东京取得2032年的奥运主办权。近期民调显示，由于担心运动员入境会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大约八成日本民众不希望在今年夏天举办东京奥运。报道说，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政府正是寻求挽回面子的方法，并且引述消息人士说，没人希望成为首位宣布无法在今年举办东京奥运的人，但是共识是要举办奥运实在太困难。日本首相菅义伟日前说，东京奥运将会为世界带来希望和勇气。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昨日接受共同社访问的时候重申，目前没有理由相信东京奥运不会在7月23日揭幕。欧盟领导人举行视像会议，讨论防疫措施。欧盟委员会建议定出疫情严重的热点，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在有关地区以非常高的速度传播，要求避免这些地区的非必要旅游。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洲的健康情况非常严重，出现变种病毒，感染人数增加。来自热点地区的人出发之前可能要接受病毒检测，抵埗之后亦都要隔离，但是强调各国不应该关闭边界，以确保单一市场运作，包括货物流动和跨境工人的出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前说，欧洲需要认真对待在英国出现的变种病毒，避免第三波疫情，又不排除关闭边界。又不排除关闭境界，期望透过和欧盟内部的合作避免采取有关措施。回来本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新型肺炎个案仍然未清零，政府当然有责任，但市民很难个个都好听话，没有市民配合实施防疫措施的时候会很困难。陈肇始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又透露，本来获豁免检疫的机组人员将来抵港之后亦都要在指定酒店检疫14日。他说因应全球疫情严重，出现多种变种病毒，而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香港人流鼻水就梗系会擤鼻涕啦，但系冰岛人会点做呢？嗱，喺冰岛，你几乎唔会有机会睇得到佢哋喺你面前擤鼻涕噶、哦。对于佢哋嚟讲，喺公众擤鼻涕就等于喺公共场合放屁一样，哎，太失礼啦。因此，佢哋绝对咧就唔会喺大庭广众之下咁样做噶。咁佢哋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呢？想唔想知？白卷号转头话你知。不幸感冒去到系咁流鼻水，鼻涕直流，佢哋会一直不停咁样喺度索翻入去。哎呀，你都坚持唔会用纸巾将啲鼻涕擤出嚟噶，除非啲鼻水真系已经流到去个嘴上边，真系冇办法再索翻入去啦。咁样冰岛人先至会考虑去一去洗手间，将嗰啲放咗好耐嘅鼻水一次过喺洗手间嗰度擤晒出嚟。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系佢哋用过嗰啲纸巾啊，对于冰岛人嚟讲，就好似用过嘅尿布一样咁污糟，所以佢哋绝对唔会放喺个袋入面嘅。如果下次有机会你去冰岛，擤完鼻涕或者用完嘅纸巾，千祈唔好俾佢哋知道你放咗喺个袋入面啊！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今日有啲咩介绍俾我哋 咧？早晨各位，今日我介绍呢样嘢咧。我决定咧用一个好快捷嘅方法介绍，因为咧我见到一啲听众留言咧，我讲得好似唔系比较清楚。 你而家终于都知啦， 唔系因为咧样样嘢，我想好详细咁样介绍嘅时候咧，发觉自己越详细咧就。越解釋得越奇怪，越混亂啊！所以今日我決定用三個詞語去介紹佢。 嗯， 好，咁嗱，鍾哥你睇下，你睇我介紹得啱唔啱啦 ？LED 燈帶第一個，嗯、第二個係拍尺， 拍尺 係啦，即係我 咩術語嚟㗎？拍尺， 我唔知即係大家點樣稱呼佢咧？但我哋細個嘅時候玩咧、嗯、拍尺咧，即係一把間尺咁嘅樣嘅、 哦， 不過佢係遠尺嗰、那個。texture 系啦，咁然后一拍落只手度咧，就会自己卷埋，翘住手。嗰啲系咪叫拍尺 ？Kitty 嚟？ 我有玩过，但我就咁叫手带咯。即系其实一拍落去，佢就会弯埋卷埋一个波咁样。 系啊， 因为我唔知道你系边度乡下，即系可能你哋乡下兴叫做拍尺。 唔系，你兴叫咩啊？你乡下？ 我哋乡下冇呢啲嘢， 冇玩过。 冇玩过。 我上网专登搜寻过咧，佢个。術語係真係叫拍尺嘅，係、 哦、 啦。咁 你考起啊翻譯啊。 好嗱，第一個 LED 燈帶，第二個拍尺啦，第三個就係女士嘅恩物。 哦， 係 點解咁講咧？ 點解咁講咧？好，我而家俾 Kitty 睇下先。 係， 其實咧，佢同一個普通嘅拍尺咧冇分別嘅。 係， 但係佢中間咧就多咗一條 LED 嘅燈帶， 係就會著燈啦， 就會著燈啦。咁其實呢樣咧就唔係一個普通嘅物。我哋平時會買到嘅物品嚟嘅，呢樣其實是一個攝影嘅一個器具嚟嘅，係、哦、幫手攝影喎。點解呢？因為呢個係我另一個 崔傑同即刻即係雙眼發光， 係即、啊、刻發光啦。 係咪幫自己打燈啊？ 冇錯、啊 哦，哇！再光啲，唔係嗰個拍尺啊，係呢對眼， 我對眼仲光啊。 因為呢個是我之前一個攝影朋友介紹俾我嘅，我睇到、嗯、哦，好好用喎，好即係估唔到會將一個玩具同埋一個要需要嘅一個 LED 燈咧合埋咗一齊嘅時候，係、 嗯、 一件好有用嘅事。咁咧， 咁我開始介紹佢啦，咁佢就係有一條 LED 燈 帶啦。你話好快介紹嘅，而家用咗咁幾分鐘，你都未講到介紹件嘢。 概括地介紹完嗰嚿嘢之後，就詳細介紹啦。咁咧，其實佢上面好簡單嘅啫，就得三個掣嘅啫。 係。 咁就普通就係講一個就係著機啦。 嗯， 着机就揿实就 Kitty 嚟演嘅啦， 黄光喎、啊， 黄光嚟嘅， 仲好亮添， 冇错、嗯。另一个掣咧，就系咧连埋白光， 俾笑声啦，反应 下先啦。好，继续啊。 Okay, 黄光亮、啊， 第二佢可能唔识啊， 我识， 系咩？你识、啊、 我反应唔似、啊。 咁你繼續啦。 OK， 以我對住你兩位，即係情何以堪？ 唔係，大家都比較傳染到，點算？ 點啊？跟住點啊？ 好，第二啊，即係第二個掣咧，撳完之後佢就會出埋白光，咁就黃白光啦。咁、通常我哋出外打燈嘅時候咧，黃白光係最靚嘅。 靚嘅係，平時化妝都係咁樣噶。 係啦，咁、所以呢個最好啦。第三個咧。就是一個轉換掣嚟嘅，即係點樣咧？即係譬如話你用黃白光咧，撳一個掣你就即刻轉翻白光，然後再撳一個掣咧就轉翻黃白光， 立即變黃又得，得咗， 冇錯啦。咁點解我會想介紹佢呢？因為平時你哋出街都會見到一條 LED 燈帶，個個都咁用噶啦。但係佢最重點就係因為佢體型係比較細小，但係佢嘅光度咧。 咦哇！真系幾光， 可以好光嘅。我一陣間可以影相俾大家睇下咧，究竟個差別係差幾大？咁、 即係一張相就係用之前，一張相咧就用之後。 冇錯啦。咁呢、這個其實最大嘅特點係咩呢？因為我哋有時影相嘅時候咧、我哋一隻手揸相機，一隻手揸燈帶嘅時候就會好麻煩嘅嘛。 係會手震啊！ 冇錯啦，就會手震啦。咁呢個燈帶最重要嘅作用就係佢當你。將它變成拍尺的時候一拍咁你就可以擺喺手度影相，咁而佢咁光之餘咧，亦都可以即係俾你擺喺手度，又唔怕唔夠光啊！ 俾我先，俾我先。 好， 嗱，我睇一睇先。首先個質地上邊咧，真係如阿星正話講咧，係嗰啲硬得嚟又軟嘅一啲物品嚟嘅。其實好簡單，因為佢裏邊有一啲金屬嘅鐵喺裏邊。咁你咪，但系佢又唔係硬嗰啲，咁佢咪可以有柔軟嘅程度咯。佢出面包咗膠啊嘛。 細個我見過咧，其實入面嘅材料係真係攞把軟尺咧，軟嗰啲拉嗰啲鐵尺咧，係剪出嚟然後就造成嘅啫。 不過呢把尺咧，由於佢真係有一個實用嘅功效喺裏邊啊嘛。咁我又唔係用家，我好少可以影相，影相我都唔使打燈啊嘛。咁我而家就交俾我哋即係用家， 等我睇下先。 用家崔傑彤。 但係呢一條手帶佢係俾我哋自拍啊。定话是系俾人哋拍嘅时候用咧？ 帮你打灯咧，定还是帮自己打灯？ 两样都得。嗱，你自拍嘅时候就绑喺相机嗰只手度。 哦， 咁都会好光嘅。 系。 如果咧，你想帮人影嘅时候，你就可以将嗰个手带拍 对住人哋啦。 系啦，对住人哋或者拍落部电话度。 系。 成件事都会唔同 咗。嗱，等我试下一个。冇嘅，睇下点先。冇嘅就系咁样嘅。 而家即席咧，崔杰彤咧就会影一张相，就系冇嘅。 冇嘅。 跟住试一张咧，就系有嘅。哇！我好少可見到崔傑彤做嘢咁專心嘅，因為去到自拍咧，任何女士們咧都係會聚精會神。 我見到 Kitty 隻眼即刻 bling bling 咗， 真係睇下係咪即刻會唔同嘅。 呢個係冇嘅， 呢個冇嘅，好明顯啦。 呢個有嘅， 咦？ 好似白咗少少， 真係好似 sharp 咗啲， 好似膚色靚咗啲咯， 係咪？ 但係嗰個情況就係因為佢咧都係一條狀啦，咁所以可能你就要即係要調校下個位，即係佢所照耀嘅範圍咧並不是很廣啊，係啦，咁所以可能就要即係扭翻正，即係對正你塊面嘅時候先得。同埋咧，我覺得佢好嘅地方咧就係佢真係有黃白光兩樣嘢喺埋呢度，貴唔貴㗎？ 這個呢個價錢上面，因為它真的是一個攝影的工具的， 真的是攝影器材， 真的是攝影器材，所以價錢上 我本身不知道的，因為這個是人家的聖誕禮物送給我的。 哦， 是的，那就對了， 你可以生日禮物送給我咯。 但我睇翻上網又好貴喎， 嚇好貴噶， 都要$400喎， 美金啊， 唔係港紙， 但 係一條燈仔都算係幾貴喎， 係啊，但係作為一個攝影嘅人士嚟講，我覺得係每一個人都即係可能需要預備。 但你覺得可唔可以自制呢？因為普通一啲 LED 燈可能真係$100-$150可以買到一條啦嘛，咁你可唔可以即係當係自己整一個翹喺隻手度咁樣，都有相同效果咧？ 自己整我又覺得 OK 嘅，但係有冇佢咁嘅功效咧？我又唔清楚。 楚啦。 哦，即係可以調光暗啊！ 冇錯，可以調光暗啊，又可以keep 住用好耐，因為我自己試過用過咧，起碼最少五個鐘噶。 哦， 係啊，最少用到五個鐘嘅時候咧，我覺得自己整又未必可以用到咁長嘅時間。 又或者如果你屋企身處嘅地方咧係經常停電咧，都值得去買一個防曬身嘅， 可以綁喺啲柱度，然後就即係著燈。 係呢個幾好幾好，呢個網紅嘅應該熱賣產品嚟， 應該大家都會中意嘅。我相信今次呢個超新星嘅產品應該好啱聽眾口味嘅， 唔好咁老定啊， 好驚啊！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势利。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让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走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是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 八点五十分啊，听紧有 Pandora 嘅《非理想爱人》，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5%。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啊，暖翻好多啊，系咪啊？小白，你觉唔觉得啊？ 我觉噶，今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即系成个感觉都截然不同啊！ 系 啊，即系就算着住件朝头早起身，着件短袖衫咧，都唔使加多件褛。 系啊， 都唔错、啊。 我觉得着多咗添， 好似春天啊！今朝我觉得， 突然间做咗下节目，我除咗除衫 系嘛？ 哇，冇嘢睇，冇嘢睇，冇嘢睇，冇嘢睇。讲笑，讲笑，讲 笑, 笑啊！星期五放题， 梗系要啦，放下题好紧要。喂，真系嗱，呢个咧跟住同大家介绍呢个事咧，都几得意嘅。虽然佢本身系一件咧。錯嘅事，咩叫錯嘅事呢？話說有個喺內地嘅有個女子咧，咁啊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咁啊冇嘢啦，遇上咧就攤喺張牀嗰度咧，咁啊玩手機。咁佢咧一路玩手機，一路都冇問題嘅。但係原來佢間屋已經靜靜地入咗個賊。 嚇！ 係啦，你因為嗱，佢攤咗入房喎，一個女人佢攤咗入房之後，佢攤喺張牀嗰度玩手機啦，冇嘢啦，係咪？繼續冇事發生啦，一切如常啦。 等等先，但係呢個都唔算係佢嘅錯。 呢個唔係， 咁即係唔知噶嘛？你喺房係咪 知噶嘛？你講得好啱。咁個賊匿咗喺邊度咧？個賊匿咗喺佢間房個衣櫃嗰度。 嚇！ 其實同佢好近嘅咋，即係呢兩小時入邊咧，呢個女士佢竟然間咧係冇離開嗰張牀啦，佢冇打開個衣櫃啦，因為個賊咧亦都冇機會走啦，係咪？ 即係佢其實個賊喺佢翻屋企之前已經入咗屋㗎啦，即係拍戲咁樣，跟住聽到咧 八十年代港產片橋段咯，《精裝追女仔》嗰啲，係啊，《精裝追女仔》嗰啲， 花賊嚟㗎， 係啊，諗住入去睇下個女仔咁樣，啊，平時係中意啲咩？ 日記啊 ，keep 下佢啲日記啊， 跟住個女仔突然翻嚟，你入去衣櫃先，跟住就。 咁點不知一匿咧就匿咗兩個鐘， 跟住通常一打開門個女仔換衫，即係港產片一定會加呢啲情節噶嘛。跟住嗰個男仔咧就覺得緊張啊咁樣，跟住佢一換衫要攞另一件衫出嚟換嘅時候，一打開個衣櫃，哇！原來有人喺度， 係啦，竟然有人喺度。咁劇情係咪咁咧？就唔係嘅， 劇情之後先好睇。 係啦，而家現實嗰個情況係點咧？好啦，個女仔一路玩手機冇喐過啦，瞓喺張牀嗰度，佢一玩玩兩個幾鐘。咁我賊一路咧都匿喺個衣櫃，匿咗兩個幾鐘。 焗暈咗。 佢冇焗暈到， 竟然 佢遇到個好大嘅問題，係個賊遇到個好大嘅問題。 想去廁所， 冇錯， 嗯， 佢好急，好急，佢想 VV， 係咁點算咧？佢情急之下，佢冇辦法， 賊都係人， 佢忍唔到啊，佢忍唔到啊，佢跳出嚟，佢跳出去以為嗰個女仔拎住個電話嚟，哇一聲，梗係好驚啦，係咪？好啦，咁好驚嘅時候咧，咁個賊咧拍戲咁樣一嘢就跳咗出個窗口嗰度，就咁就走咗，但係。梗係捉到啦，即刻報警啊嘛，跟住即刻咧，亦都附近幾條街度咧就捉翻佢啦。好啦， 喺啲廁所度揾翻佢。 哦，都唔使啦。其實一出咗大街，其實有天眼噶嘛，你內地有佢嗰啲監控嗰啲鏡頭，一睇就知，喂，做壞人喎、 啊、 咁樣。係 啊， 睇到係 啦。不過咧，佢引申咗一件事出嚟，唔係個女仔，係個賊引申咗一件事出嚟，就係好多時嗱，我哋未必個個匿喺衣櫃入邊啦，但係每一個人咧都會有急嘅時候。 你哋有冇試過匿喺衣櫃入邊？ 梗有。好啦，细个玩薄呢呢， 我细个都有匿喺衣柜入边噶。 我唔够胆啊！ 点解？ 你惊出唔翻嚟？ 我惊爱丽丝梦游仙境啊！入咗衣柜之后，我进入咗另一个世界，之后就见唔翻自己嘅表哥、表弟同埋妹妹啦。 但你见到爱丽丝、啊， 爱丽丝系好几丑样嘅，我睇佢第一集嘅时候， 咬住啲玫瑰等爱丽丝出嚟、啊。 旧版嗰爱丽丝梦游仙境嗰个爱丽丝 丑样咩？我哋眼角都几高 的。你睇咩版本噶、啊、你？ 唔系我杯茶咯，唔系我杯茶咯。 但你唔觉得匿喺衣柜入边好有嗰个哆啦 A 梦嘅感觉嘅咩？ 我已经出唔翻嚟啊！都系嗰句，我睇恐怖片都睇好多。 唔系，其实细个都惊嘅。但系如果你话即系玩游戏啊，咁当然大家唔好学啦，即系呢个真系有危险性喺度嘅。戴翻头盔先， 系咪啊？ 梗系啦。 哦，啱哦。 系啊， 系、 啊。如果万一真系有啲 lock 你开唔翻，咁就危险啦。 有啲 lock 嚟。边个 lock 嚟嘅？使唔使写 lock book 咁样？ 唔小心例如阿爸行咗入去，塞埋咗咁样。 系啦， 咁你会发声噶嘛？阿爸，我喺入边啦，阿爸咁样，你会讲噶嘛？ 你好啱，但都最好唔好啦。 系啊，玩咪玩啊 吓。啱啱啱啱。 第一嘅， 好 啦 好啦 好 啦。 可以带完啦，又讲翻啦。喂，如果真系如果我哋譬如翻学。而家翻落就少啦，都係喺 Zoom 啫，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工作或者去一啲特別嘅場合，又冇洗手間喎附近，但係又真係都人有三急嘅時候，有啲咩辦法可以忍呢？是忍得好啲嘅咧？ 我有听过咧，嗱，咁睇下你系忍大定忍少啦。咁嗱，咁呢个系即系江湖传闻，佢话饮啲汽水落去咧，仲要系 越饮咪越想去。 唔系啊，即系佢话忍大嗰只咧，因为系你即系肠胃咁样，即系嗰啲有啲蠕动啊嘛。跟住好似话饮绿色罐嗰只汽水咧，即系七字嗰只汽水咧，系会令到你突然之间冇咁想去嘅。 是不是 我唔知真定假啦，咁当然听众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喺 Facebook 度讲下，到底你有冇听过呢个传言？ 冇听过就系、是，小白你有冇听过？ 呢、這个我都冇听过。 我哋加埋都成八十岁人啦，两个人嘅年纪 肯定唔止啊！你唔好报细数啦。你以为我得十几岁？ 我拉高咗咧。 你真系 Happy Friday 啊！小白提供系有啲咩方法 咧？有啲人咧就分析过啦。由于嗰个膀胱咧。即系其实系我哋储住啲液体噶嘛，系咪？咁第一，你就千祈唔好你就压住佢。第二，如果你一个动作企咗喺度嘅话咧，你尽量唔好喐佢，因为一喐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令到喐下喐下、攞下攞下咧，你嗰、那个你个意识就会越嚟越强烈啦。 但我要行去厕所或者跑去厕所， 企我咁样行咯， 即系好慢嘅移动。 碎步， 碎 步系啦，同埋最好咧就揾其他嘢分散自己嘅注意力。例如如果你有电话喺度，好多人都有电话喺身啦，你攞个电话出嚟揾其他嘢睇，睇下睇下咧个人咧可能就梦游咗唔知去边嘅，咁就最容易咧就系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咧，咁啊令到自己冇咁专注喺嗰方面，咁样就会好啲啦。 周星驰电影啊，突然间谂咩啊？分散注意力，将粒子弹崩翻出嚟先，究竟系用咩方法咧？ 就梗系要开啲片出嚟睇啦。 个脑千祈唔好谂啊，水啊、瀑布啊呢啲咁嘅嘢， 谂 原来好有关 系 噶。 啊，谂翻啲固体嘢啊。 系 最好就即系自己预好时间。搞好呢啲嘢啦， 不过即 系 以我自己为例咧，大咧就唔系好忍得到嘅，所以即系如果可以都去清晒先啦吓，嗯， 系啊，喂，好啦，嗱，九点钟之前咧又提一提大家啦，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8，咁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接受大家。 而家打電話上嚟就預約下個星期或者約之後嘅日子嘅啲咩祝福嘅説話咧，快啲打電話上嚟預約啦 嚇！係啊，咁啊，如果你有啲親朋戚友嚟緊啊，生日啊、結婚周年紀念啊，又或者啊要遠行啊等等所有嘢咧， 快早年都得啦！ 啊，又得喎，係啊，華南地區嘅朋友， 快個早年先喎、 啊！打嚟1872388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一月二十二日是一年的第二十二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43日。1970年一月二十二号，波音747客机首次执行商业飞行，从纽约飞往伦敦。747客机拥有独特造型，机头部分有两层，上层一般留作头等舱和商务舱。1969年2月，第一架波音747客机完成首次试验飞行，曾经保持全球载客量最高飞机的纪录长达37年。虽然这种超大载客量珍宝客机曾经为商业飞行带来革命，但基于较大耗油量和乘客量不佳等因素，波音公司在2017年6月宣布，被誉为空中女王的747客机将会全面退出客机市场，只留下货机或特殊用途飞机。2020年7月宣布于2022年停产所有747系列飞机。1月22号出生的朋友经常展示出控制的力量，拥有狂野本性，懂得跟从精准的路径完成目标，喜欢从事科学或创作的工作。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低迷的航空时期创作大型飞机，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曾经翱翔称王，都有被淘汰的时刻，飞机如是，人生是不是都是一样？ 道慢线的坏车咧系仲未拖走嘅，而家龙尾去到蝴蝶谷道嘅。重复一次位置，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大埔道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排到去蝴蝶谷道。咁另外提提大家啦，受到火警影响啦，朗天路嘅支路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咧，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响到一带交通挤塞啦，就系元朗嘅朗天路支路去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嘅。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啦，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翻屯门方向，近住泥围啦，一段都系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真系拆得点？ 我爹哋妈咪突然之间话喺巴基斯坦帮我揾咗个老公，叫我嫁翻去啊！我连嗰个人系咩样我都未见过，点嫁俾佢？ 乖，冇事嘅，我帮你谂下计。 由黄燕饰演的 Alina 真的会想到计帮同乡。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约定展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啊，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阿奥先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先啦。隔晚美股咧窄幅上落啊，道指咧收报31,176点啊，跌咗12点，标普500指数咧升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继续强劲啊，升73点。美国总统拜登咧上任啦，数据系显示啦，标指咧录得1985年啊，列根第二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咧最好嘅就职典礼日嘅表现啊。另外咧，标指啊更加创咗咧历史上咧最大嘅选举日啊，就职日嘅涨幅啦。咁啊睇到咧成个指数咧都升咗14% 嘅，美股啊做得相当好啦。唔知今日港股嘅表现会系点咧？你想知？转个头你咪会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个星期五朝早嘅大壮开咪，当然系接通咗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诶，早晨 ，Bobby。 今个礼拜有咩同我哋讲啊？ 啊，今个礼拜睇下啲报纸咧，除咗嗰啲又系社会运动咧，整得落啲案件之外咧，比较瞩目啲就系，咦，原来要外聘律政署啊，揾个英国御用大律师准备负责检控啊，呢个苹果、生果。日报的阿生果王黎生啦，咁样 系，其实呢一种外聘的情况咧，常唔常见嘅咧？ 其实咧，一直以嚟咁多十年都有嘅，唔系一定话好重大案件嘅。其实各级法院咧，律政署都有过往嘅做法咧，就系、是、都有话叫做外聘主控嘅。 嗯， 咁有啲时候咧，用个名字我都唔知道有冇读错咧。啊，嗰啲主控啊叫 prosecutor 嘅。 嗯， 咁就会加个名称咧，叫 on fiat 啊 ，on o n f i a t 嘅 fiat。 嗯， 啊，咁啊即系朋友咁啊样，即系帮下手啦咁啊样。 哦， 咁啊，但系咧就帮手都唔系即系真系吓、啊、免费嘅吓，有多少费用？咁所以亦都有啲。啊！啲行家咧就喜歡咧就接 job 啊，咁啊話，誒、哎、我淨係做檢控嘅啫，咁嚇佢執業咧就唔係好中意咧做抗辯都有嘅，為數唔多，但係咧有個啊洋人啊啊美女都係話咁樣做嘅，淨係中意做誒 fiat 嘅啫嚇，咁、 嗯、 所以咧就並唔係局限喺話真係好高調 high profile 嘅案件，啊咁啊即係裁判處級別有啦，咁有啲即係新晉大律師仲以此，當然啦，而家要成好多年。執業先俾佢接 job 啦，接呢種檢控啦，咁亦都係中級即係區域法院又有啦，咁啊高等法院又有，甚至乎近年咧做上訴都有時係外聘嘅咁樣，所以唔係太特別。不過外聘外國嘅大律師咧，過往都好多時有，咁啊自不然去申請啦。律政署咁大律師公會有出席，有時候反對下咁，最終嘅法官咪決定咯，即係話我哋呢邊。最主要衡量咧就话有冇个适当嘅人选吓，咁、啊、譬如佢审得多呢啲案，唔知系咪英国嘅暴动啊，定系国安法吓、啊，即系熟过香港咧啊，点解会要揾外聘咧咁啊？再唔系咧就好似譬如告嗰啲人物咧，可能法律界啲人个个都识佢嘅，咁为免麻烦，不如就系啦、啊、外边揾啦，咁各样情况都有嘅，唔系话。新鮮事咁睇咧， 嗯， 啊，咁今次個風波咧咁叫咧嚇，就引起就原來有啲人非議喎，就話、嗯、啊，點解要請英國嘅大律師啊？係咪戀籍喎？講到話即係眷戀殖民地咁樣， 嗯、 啊，咁另外咧。 就由於英國嗰邊啲朝野咧，包括啲咩前嘅外相咧出聲，又話唔應該咧，又擁有什麼英國價值咧，仲要走嚟香港去檢控，又話道德啊乜嘢唔啱。 嗯， 香港有啲過往嘅刑事檢控專員又話咧，英國朝野咁講又唔啱，又話 cap rank rule 啊。咩叫 cap rank rule 咧？就話咧，大律師原來咧接 job 咧就冇得揀冇得推嘅，係就好似嗰啲 cap 啊，即係的士啦嚇。咁啊排咗隊嘅時候咧，個 rank 咧就係個 ranking 咧就即係次序啦。咁你排頭位啊，邊個客埋嚟咧？你中意 就到你啦。 好咧，係啦，就要接載咁嘅樣嚇。咁啊呢樣嘢就各説各話啦。咁啊當然就係即係請外援嚇，係咪外國勢力咧？就好似都話落啲球隊啊，就算英格蘭咧英超咁高水平，都唔係淨係請曬英格蘭球員嘅。 係 啊。咁世界各地啊，南美、非洲啊，咁啊歐洲大陸唔使講，踢得好嘅叻嘅佢咪揾咯嚇。咁理應香港咁啊禮儀之邦咁啊，即係應該就唔拘泥於呢啲，即係可能被視為狹隘嘅民族嘅主義啦。咁仲有啲人講到話會唔會冇間道？係點會啊？但係咧就如果係聘請一個人受到輿論影響咧，長之以往咧就唔係太希望啦，因為。伊索寓言都有个故仔啦，记唔记得？咩两爷孙啊，拖只驴咩嚟去卖，咁啊两个一齐行咧，就唔坐只驴，俾人话蠢。咁阿爷坐咧，又话欺负个孙，阿孙坐就话虐待阿爷。两个一齐坐又话虐待只驴，咁结果两个就绑起只驴吊住行咧，佢只驴跌咗落水浸死。唉，人家啲说话就经常有噶啦，听得咁多咩？咁啊，自己就决定啦。今次又唔知将来要揾边位啦啊？究竟系本地姜啊，定系都系要揾翻啲外国月亮咁啊？等着潮咯， 系咯。 好啦，嗱啲人事嘅调动啦，咁啊，另外睇下啲案件吓。 好啊。 其实应该系案件嘅，唔知咪后遗症定后果咧 吓？ 咁啊，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咧，就系终审庭咧吓就住啊，阿长毛系嘛，阿梁国雄 个发型嘅问题啊嘛， 系啦，啊咁长头发究竟诶俾唔俾咁啊？惩教处嗰阵时就唔俾嘅， 系 咁呢位阿梁生咧走去就司法复核咧就话啊，惩教处唔俾佢留长头发咧就违反咗呢个性别歧视条例啦咁样，咁啊双方争持打上到终审庭咧。终审庭判咗出嚟咧，就话诶，惩教处呢个咁嘅所谓常规命令啊，唔知系 standing 定 general order 咧，就 系 有违呢个吓性别歧视嘅啲条例嘅。咁啊予以啊，就即系话佢唔啱啦，咁嘅样吓。好啦，唔啱之中咧，惩教处梗系要听话噶。不过听之中咧，咁佢就申请咧，就话可唔可以暂缓、哦，即系话诶啊，虽然我哋知法庭有命令，不过可唔可以？唔做住啊，等我哋諗諗點做先啊，咁樣。咁啱啱申請完呢、這個禮拜終審庭就喂好耐喎，俾咗好多時間喎，咁難諗嘅咩？咁、其實大眾市民當然唔係講有機會入去享受啦。 通常都唔會經歷到呢一個抉擇嘅。 不過呢都睇人設想，不妨都幫下懲教處諗下，其實應該點呢，咁樣。發型嘅嘢當然啦，做囚犯啊，懲教處希望即係幫佢哋洗心革面啊，重新做人啊，咁希望有紀律性啦、啊。咁可能就喺有長有短，好似唔係咁紀律喎、啊。咁即係終審庭就你唔可以話女人啊長得，男人啊唔長得噶嘛。一係就規矩係咪全部都唔准有頭髮咧？全部都剷光咩 ？Crew cut 好似啲海軍陸戰隊咁得唔得咧？我試下靚女迪美摩亞套電影叫 G.I. Jane 唔係 Joe 啊，咁裏面都剪到好短喎，咁我都唔知道如果懲教處咁行咧，嗰啲女囚友會唔會全部即係出嚟反對咧？ 都有啲困難啊。 係咯，全部光又唔得，全部留長咪又好搞笑咧嚇，有啲長得，有啲攣嗰啲係長唔到噶喎。 如果係咁搞法啊，分分鐘可能要搞埋啲御用髮型師啊、指定髮型屋啊，要搞啲合作啊咁先得噶喎。 嗱 ，Bobby 你講得啱啦，去到啲髮型屋咧，而家今時今日唔知仲有冇咧。舊底咧就梗係有幾本咧嗰啲咁嘅雜誌咧，俾啲人睇下參考，嗱，你中意剪邊個咁樣。 係啊。 雖然無論你指邊個咧，剪出嚟都唔會同樣。 其實可能都係同一個款。 参考作用嘅，下得有句嘢就话，你虽然系咁指，但系唔代表一定剪到呢个型。 咁、个样唔同噶嘛，衬出嚟可能有啲分别嘅。 系咯，嗱，为求咧系公道，呢件可能将来惩教处谂一个方案，就系话咧，就指定啊五只发型啊，六只发型啊，嗱，男女皆可，咁啊冇歧视啦吓。咁啊，中意唔系点剪就点剪啦吓。你知唔知嗰啲惩教处啊，纪律部队里边啲？理发师呢好多时他们给个花名他的、 叫什么 法官啊、 哦、 即是剪发的官员 是咯又几贴切、 哎、不过不要乱叫他平时、哎、真的听声同音误会啊真的不听叫个法官帮你服务剪个靓发哪敢 啊真的讲个名字都脚软 是咯哎呀 讲、到这里想起话都是要去时间剪剪头发收收他不是真的不修边幅 不会大壮咪你的发型不嬲都同你上庭的假发好似嘅 啊咁都俾你睇到 系啊好啦讲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条龙式服务 Eric 括号嘢 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为了人糟蹋人只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 Mike 呢位新人参加过很多歌唱比赛的其中遇上选秀比赛中的评判 Eric Kwok对方不单止给了很多鼓励和意见他更加引荐他加入现在的唱片公司简直是一条龙式送他入乐坛 我不如一个人 不止这样这位伯乐还是他今次的作曲监制填词另外有林若玲编曲张子坚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有今年的新人 Mike 曾比特我不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Jackie。早晨 ，Jackie。 早晨啊，林慧。 嗱，我知道 Jackie 你系一个教师嚟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疫情期间咧，作为老师系咪个工作量咧都多咗好多咧？ 准备嘅嘢会同以前唔同啦，即系面授嘅时候，学生学得嗰个效能会高啲嘅。咁但系喺 Zoom 啊。比起平時面授，即係你可以見到佢個眼神咧，一睇就知道佢成績噶嘛，可能。咁但係咧，你喺 Zoom 嘅時候咧，就要不斷咁發問啦，或者係可能要即時要佢有一啲回應啊，俾翻我，咁我先要會 check 到究竟我教嘅嘢佢係咪真係可以掌握到咯。 哦，我問下你先，有冇啲學生偷懶嘅上課嘅時候？ 都會有嘅，有時可能都要嗌幾聲，係啊，嗌幾聲佢先至會回應啊，唔好意思，我去咗toilet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可能係。行开咗唔知做啲乜嘢咁你 或者瞓着咗 要不断咁 check 住。 OK,OK。咁我知道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呢都系想点唱㗎喎系想点唱俾边个呢 梗系想点唱俾今年我教嘅中六嘅学生啦。咁佢哋其实今年都因为疫情其实都唔断止今年㗎啦。咁上年开始其实都一路我谂连贯左右影响对佢哋都好大。因为我以往教一啲高中生呢其实去到可能讲紧中五嘅下学期呢就大家都哇发奋得好紧要噶啦嘛，即系又会喺学校温书温到好硬 啊，密锣紧鼓嘅操练啊，应该会系。 系啊，咁佢哋依家可能讲紧中间咧，曾经系停过一段时间啦。咁佢哋就会变咗冇以前嗰种自觉性啊，即系喺学校可能大家见到咧，隔篱左右哇，个个都喺度温紧书嘅时候，咁佢嗰种哇，我都唔可以自睇啦，咁样一定要争取啲时间温。咁但系依家大家各自喺屋企。咁就變咗冇咗嗰種大家互相鞭策嘅環境因素喺度，咁就真係好靠自己自覺啦。咁所以我都希望係點唱俾佢哋，就係為佢哋打氣啦咁樣。咁我都知道佢哋係好辛苦嘅，係啦。咁啊，唔定啲學生啦，其實可能老師其實都好辛苦嘅。咁點唱埋俾老師咁樣啦。 我聽完 Jackie 呢一番説話咧，作為一個以前嘅教育工作者咧，我都有一種感動啊。希望你嘅同行咧，同埋你嘅學生聽到之後咧，大家都可以同你一齊咧，繼續 keep 住嗰團火，繼續咁有毅力咁样咬紧牙关，挨过呢个疫情，继续加油啦！ 好啊，唔该晒啦， 多谢你电话 ，Jackie， 拜 拜。 再见了，背向你未到。 有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中三十一， 早晨啊，咳神， 早晨啊，咳神， 早晨，哇，系你两个，一个啊中意食，一个啊中意煮，咁即系而家就啱晒你啦，今晚讲嘅嘢 系咩？有咩啊？有咩食啊？ 嗱，阿崔杰同你啲可以搞下，不过咧就你要睇下你就算请人食嘅时候咧，要注意下对方咧。如果啲关节痛啊，或者系有扭伤咧，就唔好请佢食啦。 糯米嚟噶？ 冇错啦，今晚咧就八点钟啊，呢一个咧诶讲食力咧教主咧就会教大家整呢一个腊味糯米饭啊！ 哇、哦，系、哦、噶，即系譬如我十字韧带断咗，我咪唔食得咯。 你冇得食啦啦！ 哎哟， 咩字韧带？你个丑字韧带啊！ 咩字韧 带都好啦， 都唔食得噶啦你。 好啊，得啦得。 哇，但系多数糯米饭都系出街食噶嘛，喺屋企都整到咁犀利啊！ 哦，系啊，咁其实咧，嗱，即系。生炒糯米饭咧，就好难整嘅、 啊， 因为生炒糯米饭咧，因为你用生米炒到熟， 系 你整完之后咧，你唔使落盐啊，你自己啲汗都打上去。 我炒完之后我自己冇得食，因为我只手啲关节都有事炒到 啊，可能要即系左右手啊咁样炒啦、啊。咁、啊、今日咧，黄大军咧就教整个简易版啊嘅腊味炒糯米饭啊， 简易版，我、哦、应该系煲啲饭先，唔知会唔会 好。可能系啊，其实而家好多咧，你都系食唔到生炒噶啦，唔好话生炒糯米饭啦。而家炒栗子啊，都烚咗先至摆做个样摆落去嗰个渣度炒噶， 晒好多啊！ 你知唔知会发现，即系你点样知道佢 有咩分别啊？吓个壳唔同， 唔系一来啦，冇咁窿啦；二来咧，你行埋去咧，你听到嗰兜嘢咧，逼力卜碌噶， 哦，因为有啲水气， 水气咧供佢咧去爆壳喺里边， 嗯， 系啊，一食落去更加唔同啦，即系真系炒熟嗰啲咧，比较烟韧噶， 嗯，好啦， 咁啊，跟住咧就系、是。 飛機餐啊，就是、地上飛機餐。哇！我細個好恨食飛機餐嘅。 嚇、 啊？點解啊？ 因為細個未搭飛機嘅時候，以為飛機咧飛機餐係好正噶嘛， 一格格好似乜都有啊嘛。 咁你食完第一次，你有冇覺得嗯不外如是、啊？ 第一次都 OK 喎、 啊， 係啊，跟住食多幾次之後咧，就發覺哇，唉唔得啦， 嗯 嚇。啊佢即係唔係好得啦咁樣咯， 夠飽啦， 明白明白嘅呢個。 而家咧陰功咯，你知啦，全即係全香港啊，即係我講緊廿幾年前咧、 嗯， 全香港最衞生最衞生嘅呢一個廚房咧、 嗯， 就係喺度整飛機餐嗰個廚房嘛。 哦、 嗯， 係啊，咁但係而家點啫？即係、啊、大家都唔使整啦，邊有人送啊？俾人食啊，咁样咯，咁、 嗯、 所以咧喺唔可以飞日子里边咧，好多咧啲诶飞机师又裁员啊，咁、 哦、 样啊飞机餐就变到咧冇得食噶，于、 嗯、 是乎咧今日咧就会讲下呢个地上飞机餐啊，系啊，咁咧地上飞机餐系咩咧？就唔系即系喺个地下度食飞机餐，佢、 哦、 就话唔能够飞日子咧，有啲朋友啦，即系有啲空服员啊，甚至系机师啊，咁啊转行啦， 哦、 由机师入边做司机啦，咁、 哦、 有啲咧就系、是、平时嗡嗡声嘅飞机度飞嘅，咁就送餐嘅，而家咧就系、是、喺个电单车度送餐啦，咁样吓，咁、 嗯 啊、真系马屎落地行阴功， 能屈能伸 啊，系正面啲咁谂啊， 尊敬系。 另外咧又会讲下啦，秋风起啊，跟住系咩啊？ 三蛇肥 系啦，即系有两个嘛，你 食腊味咯， 秋风起食腊味啦，系咪？如果你系食蛇嘅，秋风起三蛇肥啦，咁样 冇错。 系啦，咁今晚亦都会讲下呢个蛇羹嘅，咁、 哦、 啊菜档咧就会讲下锯扒呢样嘢啊，锯、 嗯、 扒文化，哦、即系以前咧嗰啲高级餐厅咧，你知唔知有个名噶？我都觉得怪怪地， 叫咩啊？ 叫扒房。 哦， 系啊，因为嗰阵时觉得扒系好高级嘅可能吓，所以嗰啲高级嘅餐厅系叫做，我哋去扒 房 咁啊。而家真系好少听呢个字啦吓。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咧睇睇下啦。九点半零距离科学啊，就会讲回顾与前瞻咧，就 系、 是、绿色科技篇。 系， 咁地球咧，有啲人就话有六十亿年啦，有啲话四十六亿年啦咁样。咁、如果将人类咧放喺里边咧？啊，改成四十六年咧就较为易理解嘅，因为咧即系人其实系好后期咧先出现， 系啊系啊， 系啦、啊，跟住咧工业革命咧系喺啲即系喺呢一分钟先出现嘅， 咁但系一声出嚟嘅啫嘛， 系啦、啊，个问题就劲啦，我哋已经破坏咗咧。整个地球咧累积落嚟嘅嘢咧一大半啊阴公， 几十亿年嘅嘢俾我哋毁于一旦。 系啊，即系有啲似咧就系成个地球嗰几十亿年咧，好似就系为咗你呢一班人类咧喺呢一度咧 糟蹋佢 玩乐 啊，一次过咩晒晒冷啊阴公， 系啦。 咁我哋今次咧就係、是、希望藉住呢一個檢討啦，即係科技與前，即係回顧與前瞻啊嘛，睇、下可唔可以咧就係、是、挽回呢個頹勢啦，令人就可以持續發展啦。咁、去到咧午夜廣場十一點啦，真係嗰科學咧有尋龍記啊， 尋龍記 冇錯啦。咁咧就係、是、喂，咁成日就話又恐龍又呢又老又姜又醋咁樣啦。咁恐龍咧，我哋點知道佢咩樣嘅咧？咁都係靠睇啲化石嘅啫。咁、究竟揾化石呢樣嘢咧，要利用啲咩科技同儀器咧？咁樣、你知啦，你話就咁攞個材料坐嘅話咧， 佢 啲 爆咗啦， 啲化石咁碎嘅，原來你自己坐爆啊！今晚又可以睇下。 好，唔該曬， 唔該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建议聚焦复星同 BioNTech 嘅疫苗，以及阿斯利康嘅疫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话，政府并非放弃内地嘅科兴疫苗，而系科兴暂时未提供详细数据。陈肇始透露，正系同第四间疫苗供应商商讨采购事宜，要求对方提交数据，但系因为已经签订保密协议，未能够透露系边间供应商，但系表明唔系内地获约研发嘅疫苗。 陳肇始又話 ，BioNTech 嘅疫苗最新估計要二月底先至能夠運送到港，會同供應商研究係咪可以提早到送達。一連三日嘅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今日最後一日開會，下晝閉幕。目前並冇公開議程同香港相關。按早前公布的议程，委员长会议建议会议审议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海警法草案等。在北京出席会议的人大常委谭耀宗早前表示，今次会议有19项议程，全部与内地有关或者人事任免安排，未看到与香港有关的内容。他亦都估計呢一次會議唔會有香港議程。有報道早前引述消息指，北京考慮禁止 BNO 護照持有人在港出任公職。歐洲議會通過有關香港的決議，譴責北京打壓香港民主派，要求歐盟對中國與香港相關人員實施制裁。決議提到歐洲議會對歐中投資協定談判未能夠用於維護香港高度自治和香港基本權利自由的工具表示遺憾，認為歐盟急於達成協議，而不是對中國持續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採取具體行動，可能損害歐盟捍衛人權的聲譽。歐洲議會將會仔細審議協定，並且在表決的時候考慮中國的人權狀況。中國駐歐盟使團批評歐洲議會部分議員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推動通過所謂決議，初步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中方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發言人說，中國和香港有關部門依法打擊違法犯罪行為，天經地義，無可置疑，不容抹黑。勞工處正是調查屯門發生的致命工業意外，意外之中一名男子死亡。發言人說，接報之後已經即時派員到場。事發在山景村景樂樓，一名58歲男清潔工人在午夜12時多工作期間，懷疑從垃圾槽意外墮下至到地面，身體多處受傷昏迷，送院之後證實不治。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最高氣溫大約24度，吹微風。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802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20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8元，升15.5；阿里巴巴252.4，跌6.2。东方海外国际83.25跌16.75，五菱汽车2.55跌1.8，美团376.4升1.2，保利协鑫能源2.19升1.6，友邦保险102.4跌1.4，中芯国际29元升9.5，远东宏信系报8.3升2.2，药明生物119.6升5.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59，瑞士法郎0.886，加元1.266，人民幣6.473，英磅對美元1.372，歐元對美元1.217，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1。日經平均指數報28,657點，跌99點。港金現價報17,26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96美元，卖出1866.73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一段咧就车多。咁受火警影响，朗天路嘅支路去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啦，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冇较早前咁挤塞啊！重复多次，朗天路嘅支路去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啦，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而家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清丽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慢线有坏车，咁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清丽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泥围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洪天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彩虹道着陆街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 识。阿师伯师，我想我买咗个外置充电器啊，你要唔要啊？我加单啦。 可唔可靠噶？因为早前南京警方咧捣破咗一个集团啊，佢哋将呢一个外置充电器咧偷偷加咗呢个远程定位、录音同埋偷听嘅功能，可以窃听你所有嘢噶。 有冇咁夸张啊？咁睇嚟都系要揾翻啲信誉良好嘅商户购买啦。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都阿志， 知识会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永忠。 今朝我想讲新年传统。就嚟农历新年，有啲嘢喺新年一定要做嘅，好似听热闹嘅音乐，用新银纸封利是，过年前行花市，所以原本冇咗而家都要加翻。仲有见到人讲恭喜发财，但系点解要做呢啲嘢呢？梗系要做啦，传统嚟噶嘛。咁乜嘢叫做传统呢？当你年年都做相同嘅嘢，讲相同嘅说话，呢啲就会变成传统咯。其实我哋系咪需要问下点解要做先去做呢？都话系传统啦，个个都咁做，年年都咁做，唔使问点解都知道要做。过年嘅时候，传统我哋见到人会讲恭喜发财，就系因为我哋好想人哋发财咯。但系有冇问过点解我哋好想人哋发财呢？ 如果对方已经发咗财，冇理由佢仲要再发财噶。其实系咪我哋见到嘅人传统都系比较贫穷，所以我哋传统就要恭喜人哋发财呢？你唔想恭喜人哋发财，你咪同人哋讲恭祝你今年搵多啲咯。搵埋咁多又做乜嘢呢？系咪传统我哋都系贪心嘅呢？已经有都仲未够，仲要搵多啲，搵多啲。我哋传统都系想乜嘢都要多啲。喺大自然里边，只有人类先希望拥有多过自己需要嘅物质嘅。过年嘅时候，好多人会喜欢睇一啲运程书，即系以前只会喺农历年尾先会见到，而家就越嚟越早，你喺书报摊可以买得到嗰啲书呢。我见过有一啲农历七月都已经出版咗，我仲以为嗰本书系讲紧盂兰节添。好多人都喜欢睇下究竟嚟紧嗰年自己嘅运程系点，有冇贵人帮助？应该系话多唔多贵人帮助？一个贵人都唔够，仲要有咁多得咁多。其实你有冇谂过要咁多贵人嚟做乜嘢咧？贵人系用嚟帮你噶嘛，帮你嘅人梗系越多越好啦。所以我哋传统就系一个贪心嘅人咯，有都唔够，仲要多啲。我哋好想有好多贵人帮自己，但系从来冇谂过去帮人哋。我哋要贵人，但系冇谂过要做其他人嘅贵人。啲运程书从来只系写有几多人会帮你，但系永远唔会写你可以帮到几多人。我哋系咪传统就系一啲既贪心又自私嘅人呢？再讲咧，贵人又点会帮你呢？因为佢哋一定唔记得嘅，因为贵人善忘啊嘛。如果帮到你嘅就系贵人嘅话，咁真正嘅贵人其实系你屋企人。照足传统做，嗰年系咪特别好？乜嘢都唔好问，只要跟住做，越做就越信，越信就越做。去到最后信以为真，就算冇发生都会当系真。还是我哋嘅传统就系叫我哋乜嘢都唔好问。如果你想问点解，传统只可以去尖东海旁饮住啤酒，大声向住维港嗌点解？一个聪明嘅歌星系会唱一啲节日嘅歌，因为一年点都会有人播一次，无他嘅，因为播歌嘅人都系懒惰。你有只节日歌喺度，到咗嗰个节日我梗系播。所以我觉得许冠杰唔单止系歌神咁简单，佢仲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因为无时无刻你都会谂起佢嘅歌，新年会听佢嘅歌，打工会听佢嘅歌，打麻雀会听佢嘅歌，就算唔出声保持沉默嘅时候都会听佢嘅歌。农历新年必定要听呢只歌。 财神到， 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同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 香港电台渔农自然护理处 全力推动 崔杰同主理崔神厨房之 本地农场试下先， 唔同嘅地方可以种植出不同嘅食材，唔同嘅食材可以烹调出不同嘅菜式，所以想煮一味好餸，先要由拣选食材开始。 今次试下萝卜炆腩排， 一齐嚟本地农场试下先。 今朝早咧，我哋邀请到华苑农场嘅负责人啊，谢生咧，同我哋倾下偈嘅。早晨啊，谢生。 早晨啊，谢生。 系早晨 。早晨啊，谢生，落田未啊？依家咁早吓。 啊，依家落咗田噶啦，今朝。 哦，今朝通常要几多点落田噶啦？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嗯。 就系如果我哋如果要交货咧，就五点钟或者两 两三点钟就要起身噶啦。 哇，两三点钟啊！ 系啊， 咁好早瞓咯，郑生要系嘛？ 咁啊，身体健康啊吓，咁啊，系咪整叫自己种嘅嘢咧，自己食翻咧？咁啊，即系倍添一个成功感啊！你会唔会都食翻自己种出嚟嘅嘢啊？吓， 我一定全部都自己食嘅，即系自己中意食咁啊，就种嗰啲品种就多啲咯。 系，咁啊，问下谢生啦，你嘅农场种啲咩品种多咧？ 我依家冬季咧就差唔多样样都有种，好多品种都有种。 例如咧？ 例如我依家比较呢个时候冬天咧就比较多，即系近年尾咧就萝卜啦，白萝卜啦。 嗯。 同埋姜啦，就冬枣啦。 系，我即系冬天咧，呢两样嘢系特别靓啲嘅，系咪啊？ 哦，佢系我哋啲姜咧，就系、是、我哋食用姜咧，系一般上咧就要清明前后要种，等佢到呢个时候就要收。 哦，而家系收成期。 嗯， 系啦。 系咁，白萝卜咧？ 系啊， 白萝卜咧就系、是、九月份种，咁或者十月份种，咁变咗就系种冬天种，比我哋诶过年尾。咁啊，整萝卜糕啊，咁啊，呢个应该冬枣噶。 咦，咁都算快喎，谢生系咪啊？即系算唔算都快？叫做有收成嘅农作物咧？即 你知我哋呢啲都市人啊，心急噶啦，最想今日种，听日有得攞条白萝卜出嚟整下萝卜糕啊，或者咧萝卜牛腩咁样煮嚟食下咁样。喂，咁其实个生长期系几长嘅咧？萝卜？ 萝卜咧就要八十几日，要九啊几日。 咁姜咧，姜会唔会快啲咧？即系体积好似细啲啊嘛，系咪快啲有收成咧？ 姜唔得啊，姜要差唔多九个月噶，要一年噶。 吓、啊，要种咁耐噶？ 你以为喺街市买十蚊姜啊，好似好轻松，或者啊都唔算太贵嘅一样嘢，原来都要种得好耐嘅咁样。咁但系呢啲俗称叫咩？本地姜，本地姜啊！我哋梗系去撑一撑场噶啦， 系啊！咁啊，当然要支持一下呢个谢生嘅农场啦，同埋我哋本地嘅农场啦。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哋食翻我哋本地农场种嘅食物咧，亦都会即系帮助到个环境啦，减少咗呢个碳排放啊、运输等等嘅一啲废气啦。咁啊，想问一下啦，阿谢生，你话而家咧当造嘅你哋农场就有呢个白萝卜同埋姜啊，你自己食开啊，你觉得点样食系最好食咧？ 系啦，嗱，你点煮咧？话真系正啊！靠山食山，靠水食水，靠谢山啊！食谢山嘅萝卜啊！喂，点样煮啊？你平时 萝卜咧，我哋啊多数系或者系炆皮骨啊，或者系煲啊，咁啊有多数啊，咁有啲咧就系即系切一条条咁啊嚟炒啊都得。 嗯，即系萝卜切丝炒萝卜丝，或者咧萝卜炆排骨咁样。 系， 哇！朝头早听到咧呢两味咧已经啊口水嘟嘟滴啦。 我想问下谢生，有时候咧话食到啲白萝卜咧觉得苦啊， 系 咁其实系煮嘅时候出咗问题啊，定系话本身种嗰条萝卜都唔够靓咧？ 应该就个萝卜种个唔够靓，嗰啲。水質同埋啲泥質好緊要噶， 哦， 水質同埋泥質好緊要。 蘿蔔應該係正常應該好甜噶， 係咯， 即係謝生咁好陌生啊，覺得 好苦，點解會苦啊？ 我種出嚟嗰啲從來都冇苦澀味嘅喎，咁樣啊， 咁啊真係要試一試啦。 係啊，咁啊今日咧多謝曬謝生接受我哋訪問先啦，咁啊即係你又要早落田啦，我哋又要早收線啦，咁樣嚇，多謝曬謝生，嚟自華苑農場嘅謝生係咪？ 冇錯， 多謝曬你，拜 拜，拜拜，拜拜。 嗱，钟哥听咗咁多有关于本地农作物嘅介绍之后咧，今次我就拣咗白萝卜嚟到煮餸嘅。 妖真系大胆啊！ 点解啊？ 呢个萝卜咧，我哋以前细个喺街边食好多噶嘛， 即系萝卜、牛腩、 萝卜、牛腩、花牛杂嗰啲食好多噶，所以我哋对呢一啲咧零舍有啲嘅要求啊、 哎。 因为以前我哋叫咩扫街啊嘛，你知噶啦，咁啊经常都系一串萝卜或者一兜萝卜咁样，就有啲汁，咁你啲汁可能就系浓啲或者淡啲。所以我哋就食得出究竟佢整得好冇味。 今次用呢个本地嘅白萝卜咧，当然就梗系又大又甜啦。咁我点整呢？我就要咗嚟炆呢个腩排。咁腩排呢个位咧，佢就多少少肥啦。咁所以咧食落口咧，我就觉得会软腍啲嘅，同埋有啲油分就香啲咯。咁、其实我之前有谂过，好唔好摆多啲嘢落去？你知道炆嘢咧，嘅多啲嘢就好似好味啲噶啦。咁但系我又想将个主角即系白萝卜咧就出啲，咁所以都唔好咁贪心。今次就净系用呢个肉同埋萝卜，再加上咧，今次我系落咗少少花椒、八角。 同埋蠔油咧落去炆嘅，咁所以其實味道嚟講咧已經好豐富啦。再加上咧今次我又有少少係一個新嘗試嚟嘅，我加咗兩粒咧金桔落去。 點解咧？ 因為咁啱屋企有啲金桔喺度啦，咁我就喺度諗啊，其實咧平時嗰啲橙香骨啊、西檸雞啊，即係啲肉咧，好似加啲呢啲金桔類嘅水果落去咧，好似容易入口啲，或者叫做有一陣清新嘅香味啦。咁我其實我冇試過嘅，咁我就將兩粒金桔咧就擺咗落去一齊炆。 出嚟嘅效果又如何呢？ 其實我覺得因為佢已經炆到都溶咗，因為你知金桔好細粒啦，但我相信佢應該有起到佢嘅作用。雖然你話係咪好大陣金桔味，即係好似西檸雞咁樣聞到好大陣檸檬味呢，其實唔係嘅，即係酸味又唔係好食到嘅，但我自己就覺得應該係有啲香味喺度嘅。 咁如果你咁啱隔離有兩個菠蘿，你就抌個菠蘿落去算啦。 菠蘿葉肉呢其實又係起到佢嗰化學作用嘅喎，佢又真係可以軟化到 嘅。咁所以你今次放个金桔，可能又撞出一味新嘅菜式。正所谓咩呀，伟大嘅发明必定係从一个意外开始㗎嘛。可能你随意地抌咗个金桔落去之后，呢味餸呢就叫做金桔萝卜炆腩排啦。 系啦下次炆俾你食啦。 好啊。 萝卜炆腩排用到嘅材料有白萝卜一条，腩排200克，姜3-4片，蒜头3-4瓣，冰糖一汤匙，花椒八角2-3粒，蚝油两茶匙，金桔两粒，适量嘅水。而腌料呢就有糖一汤匙，生抽一汤匙，同埋粟粉一汤匙。最后提提大家，今年因为疫情嘅关系，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改咗喺网上举行，日子系由2021年嘅1月8号至到2月7号。大家可以上去www.farmfesthk.com 了解多啲噶。 我的享乐时代。 突然间听呢个我的享乐时代咧，我突然间谂起最近我好似冇咗享乐时代啊？ 点解啊？ 我都冇享乐过最近好似，所以 大力去喂啊！ 好啊，所以好想听啦， 睇下 O 有咩介绍啦， 带我去享乐一下先。 带你扫下平货啦， 边度啊？ 100 yen 店咯， 但系香港100 yen 店即系咪即系等 嗰啲 12蚊 店？冇10蚊啊，而家好多全部12蚊啊！ 所以我都话， 好啲人嚟赚下啦。 我都话我都 都有通胀嘅，其实 我都好耐冇享乐过，系而家系12蚊店 啊， 系咁啊！喂，喺沙田咧就开咗一间新嘅12蚊店，咁又系嗰啲标榜日本直营咁样啦。咁我睇过有啲货品，有啲家品咧。几得意喎！之前喺其他香港已经有嘅12蚊店未见过㗎喎，咁样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包括呢有啲呢轻松嘅煎扒 pan 呢，咁下面已经有埋啲坑纹喺度呢，咁你又好容易可以煎到即係好似扒房嘅感觉。 好作状㗎嗰几条纹。有时呢唔係有时呢我都会特登搵呢啲有坑纹嘅 pan 呢攞出嚟，但其实呢佢係比较重嘅。平時咧亦都比較少用嘅， 但係佢俾得你嗰幾條坑紋，應該係真係有實質作用㗎。 係咪㗎？我都係我又冇特別研究，但係覺得有嗰幾條紋好似 pro 啲咯，影相，所以我都會即係煎扒嘅時候都會特登拎佢出嚟。 如果咪自己攔落去，攔幾條坑落去咁 樣。係啊，咁啊，除咗呢啲咧，我就睇翻啲報道都有啲收納箱啦，咁啊嚟緊咧，即係叫做會都會大掃除啦，屋企都會清下啲雜物啦，就嚟過年啊嘛，因為倒數都差唔多要準備下過年。咁雖然今年屋企未必需要招呼朋友啦，但係都想執整一下嘅，即係將過去一年買嘅嘢咁樣好好整理好啊，唔需要嘅捐咗佢送俾人或者抌咗佢點都好啦咁樣。咁啊所以呢啲收納箱咧，10-20蚊一個又。好似幾好波咁樣咯， 個 size 幾大啊？ 有唔同 size 嘅，我自己都未真真正正落去間鋪頭嗰度睇下，咁啊 plan 緊嚟緊禮拜六日睇下有冇時間同屋企人入去行下咯，咁樣。咁點解要行呢啲十二蚊店呢？第一消費極咧，你買10樣嘢都係82蚊， 哇！你唔好咁諗啊， 係咪啊？ 哇！你知唔知你入一入去咧，你唔会买十样嘢，因为你就觉得每一样嘢都系12蚊啊。跟住买下买下，你就可能买咗千几蚊啊。 我千几蚊都百成一百样嘢噶咯。 你真系唔系好觉，真系唔系好觉，攞下一啲，攞下一啲，咁你就可能攞咗好多。 喂，不过日本版嘅100 yen 店，我就好沉迷嘅，即系每次去到日本咧，我都会用好多时间去当地嘅100 yen 店买啦。嗱，问下两位拍档啦，嗱，东江都好喜欢日本，咁 Kitty 都好喜欢日本。嗱，两位去到日本嘅100 yen 店，依家冇得去啦，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可以去到。你哋会买啲乜嘢咧？或者曾经买过啲乜嘢啊？令到你都觉得好正啊！真 嗱，我好简单嘅啫， 食又高咁样啊！ 我好简单嘅啫，譬如啊。我喺當地都會買一啲生果噶嘛，咁但係我唔會帶把刀過去嘅。 係，你就去12蚊店買把刀， 買即係類近咁樣嘅思維模式。譬如我唔會帶好多衫褲鞋襪過去，咁我咪喺嗰邊買咯，因為佢都係一個價錢啫嘛。咁我就每一次預留一少少嘅金錢，我就省卻咗我要搬運嘅體能啦。 係， 咁譬如啲刀又好，膠紙又好，牙膏、牙刷都好。咁咪去到嗰度買咯。 哦，即係你速戰速決嘅，一買完就即刻用噶啦。 係啦，係啦，即係嗰啲虛耗品又唔使帶翻翻嚟。 哦，我就唔係，我真係咧俾佢吸住咗咧。我試過係本身同個朋友諗住啊，我哋行一陣啦，咁啊未夠中浸温泉，點知行到去山門咧，完全個 plan 改曬，行到佢咧有個廣播話各位我哋山門㗎啦，咁樣就變咗直接去食飯啦。我就試過喺日本嘅12蚊店見到咧，香港比較少有咧，就係我買咗啲種子翻嚟。 你买翻嚟做咩啊？ 佢有啲唔知咩秋葵嘅种子啊，有啲日本植物嘅种子啊。咁我净系觉得，哦，喺香港好少见喎。咁买咗翻嚟先算啦，12蚊，即系头先你咁讲。咁最后我系冇中到嘅。 咁你都冇，你都冇日本嘅土壤同空气啦，你点会中到？ 咁 谂 住试下啊嘛。咁另外我又试过买一啲比较实用啲嘅咧，譬如有啲鞋嘅袋啊，即系你譬如平时我哋出去做嘢，可能要带啲鞋啊，或者带啲衫出去啦。咁佢咧都有一啲是貨你裝呢啲鞋嘅鞋袋，咁啊細細個亦都幾易收藏嘅咁樣。我就其實都好中意行12蚊店， 中意買咗，終於買咗一件翻嚟， 係啊， 就係12蚊店嘅。 係啊，跟住好怕即係見到啲啊幾靚咁樣，跟住買咗手信翻嚟喺香港12蚊店見到。 係喂，不過我自己就中意啲玻璃杯啊，即係去到當地咧，有啲哇嗰啲玻璃杯，你真係唔會相信嗰個杯係12蚊咯。咁當然你話。系屋企已經有好多玻璃杯，但系你真系一去到咧，你就好想買呢啲家品。我自己都好明白噶，試過咧同一班朋友咧去日本啦，咁啊啲老公咧就全部喺門口等啦，最後啲老婆咧就全部入曬12蚊店咧，係搞咗成個幾兩個鐘頭啊！ 所以、 我哋成班老公喺門口係談論咗人生三次咯。 呢個體會係咩呢？就係唔好同老婆去行呢啲12蚊店咯。 係啊，轉個頭10:03有 Facebook Live 啊，大家留意啦。 6点开始还是8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